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一个年轻人自己关心的属于自己的青春的情感世界。 哎，没错，大家好，我是月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大家呢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啊，也就是 FM98.2 AM927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互动方式来进行互动。那视频方式有以下几种，首先就是深度合作的花椒直播，在花椒直播当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点击关注右下角就可以进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了。 没错。 那大家好，我是小磊呀，我在这里， 在这里， 没错。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呢，是最近比较流行的几个比较热门的情感话题，希望大家可以在花椒上和我们多多的互动，我们一起来互动这个比较让我们感兴趣的话题。 没错，今天啊，我们是三位主持人一起来讨论一些最近最火热的、最流行的情感话题。因为最近我们其实聊了很多，比如说从影视剧啊，从最近就是在微博上各个方面，我们截取了很多的年轻人喜欢的互动话题。今天呢，也是来聊一下最近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可能会关心的一些情感话题。咱们今天呢，先从什么地方着手呢？从咱们今天的主题开始着手吧。 好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我们从过去的感情中学会了什么， 收获了什么。 一段讲故事的话题。 对，这个很有的聊啊。 对， 而且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这个好少年。 对，来到博虎点秋香的都有点故事了。 对，都是有故事的人。 对，我们先念一下我们的网友的留言吧，好不好？我们三个一人一条，一人一条循环着播一下。第一条就先小磊开始吧，好不好？ 第一条呢是，哎呀，我觉得还挺有道理哈， 惆怅哈。 千万不要在该谈恋爱的时间谈婚论嫁，意思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先不要考虑以后，不要太有多的负担和压力吧。 对， 就在当下哈。 对对， 珍惜当下。 OK， 那第二条就是我学到了找对象不能在垃圾堆里找。这个可能就是不要太随意，就一定要就是看好了啊，不要太随便的就去爱， 可别一时冲动哈，就是为了说找一个人陪伴你，你就随机的就随便找了一个人啊， 找对象。 这个说的有点狠哈，这句话留的啊。 那估计受的伤也是够重哈。来，第三个叫没资格的醋吃起来最酸呀，因为这就涉及到就是暗恋嘛，可能说你在心里中就是已经将他当成自己的男女朋友了，可是人家对方 爱我， 一厢情愿嘛。 对，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可是呢，你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就 吃你的醋了。好， 那下一条呢是 学会了包容，学会了理解，学会了懂事，学会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最后一句是一个重点的句子哈，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就是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没有共同话题的双方最好就不要在一起，不然就很累。 对，其实你看看包容理解懂事啊，就是感觉像更为对方所迁就啊，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加引号的懂事，可是到最后发现两个人根本是在两个不同的平行世界里面，可能就是没办法有交集。 我觉得前面几个都比较狠哈，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带一些情绪的， 负面一点， 对，说实话也会有一些收获嘛。所以下一句啊，就是我呢啊、不是我哈，网友说 月月有故事了啊， 我进入情境了。那网友说的是所有失去的都会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没错，就是我们其实聊了刚才这些啊，就是大家都是从感情中总结的一些教训居多吧。可能说经验稍微的少一点点。就是我们三个先聊一下，就是在感情世界中教会我们的那比较闪光的比较明亮一些的东西吧，好不好？ 明亮一些的。 对，因为最近啊，今天咱们还会聊这个话题，就是2017年你的计划完成了多少。 我还以为你又说啊，你的 四六级考 得 怎么样，没有谈这个话题。 对，所以做了一夜噩梦嘛，就一直梦见自己没有答完题，所以今天就暂且不聊这个话题，为了今天晚上不做噩梦了。所以咱们先聊一下，就是在情感世界中，首先我们学到了哪些，就是如何爱别人，或者说如何爱自己的一些小小的经验吧，好不好？来，谁先开始？ 那你先开始吧。 我先开始啊， 男士优先。 今天突然变成我优先，我出的问题我先答。 好嘞， 就是这个学到的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哈，比较多的就是要就是不要什么话都不经过思索就说出来，有可能你的话像刀子一样会刺中对方。因此说，在给自己的恋人，哪怕说再亲密的关系，说话之前说到自己的观点，甚至说有一些不同跟他的意见不太一样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说话的方式和技巧。虽然说恋人之间要保持一个非常真实的一面，但是呢，适当的一些说话的技巧还是必要的。我觉得这也是让我也算是一个教训吧，但是算是对我好，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明亮的一个经验。对。 这个好像就是比如说在那个之后，因为一般最亲近的人你可能是最没有防备的，所以对他说的话就是会 倾倒式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可能这个时候往往就会出现像彤彤说的那个情况哈，就会有些问题。小磊呢， 我想一想啊，其实我觉得首先就是一段感情经历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就是把好的坏的都当作是自己的一些，好的当成自己的幸运，不好的当成自己的不走运。就是每一段经历都是我们一个成长的过程，都在这段感情当中得到了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些成长。所以我觉得要相信每一段感情都是自己一个长大的过程，就不要把这个好不好看得太重了。 还真的是啊，我觉得好像确实恋爱会让人变得成长得很快。 对对对对对。小的时候可能是爸妈老师教给我们一些知识，教给我们一些人生的道理，让我们变得成长，让我们茁壮成长。但是在长成之后哈，就步入成年之后呢，可能是身边的恋人，身边的好朋友对我们影响更多。这些的话我觉得像小磊刚才所说的，他就是一个稍微积极的一个状态，说我们啊还是以一个正能量的一个观点去看待每一段经历的感情。 我想说的收获哈，因为为什么我刚刚突然就是一直都让两位先说，是因为我没有想太好。 没关系，想说什么说什么。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给我带来的一个确实是带来很多的成长，这个是不能够去否认的。然后我觉得需要经营吧，因为第一次去爱的时候可能不懂如何去经营。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然后就会自己心里想什么就去表达什么，然后甚至可能不开心了就不再去管这件事情了。但是有的时候就要去控制彼此之间的这个距离和节奏，因为确实是需要去设计一些的。然后这个是我觉得经营上是要去长一些这个教训的哈。然后其他的话， 哎，其实刚才月月说到有一点，我不知道就是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就说恋爱中要也要注意距离。 对对对， 我其实想 想问一下，就是二位哈，包括咱们三个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是在恋爱中，你们主张还是适当的保持一点点距离，就是彼此留彼此一个个人空间，还是说两个人完全打破这个壁垒，两个人就是完全融合在一起，就是不要有任何的私人空间？你们觉得哪种更合适呢？ 是这样，因为我为什么说这个距离，而且我之前为什么想那么多，是因为我之前那段就是本来我们两个人就是异地，而且还是异国，所以就是 这个距离太远了。 对，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可能有点特殊的这种经历，所以可能就是在经验上或者想法上可能会不太一样。对，但是我像你刚刚那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应该就是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不要千万不要距离太远，因为会很难控制。 那你以后还能接受异地恋吗？异国恋还能接受吗？ 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异地恋呢，就是距离要就是小于多少你能接受？ 不是，就是距离小于多少，在北京算异地恋吗？ 算。 开个玩笑， 从朝阳到通州也挺远的。 对，开个玩笑，就是我觉得会接受，而且因为我身边也有异地成功的，但是可能我的话会再考虑，因为之前 慎重一些了。 对，会考虑，因为确实有时候是需要去陪伴的。 对。 那我是觉得，还是距离产生美。 要有一定的私人空间。 对，有时候他们会说，距离不一定会产生美，反而会增加两个人的一些缝隙 阻碍。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天天黏在一起的话，不只是缝隙了，就是直接就会 厌恶。 对，厌恶厌烦。对，就是总之两个人在一块儿呢，如果天天黏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事情是本来没有的事情都会出现一些很不好的事情。 对，徒增烦恼，徒增误会。其实我之前是就是也是哈，就是看了一些故事，包括身边的朋友的就是例子哈，就说他们两个是异地恋，但是呢两个人每周都会安排一到两天要见面的时间，每次要规定，就是也不是规定了，就是每次可能两个人就见面之后，因为一周只见一两次， 对， 但是每次都很非常想念，因此说待的时间也很长。 对， 所以说就是即便是有距离也要尝试去缩减距离。 对， 但是呢如果每天都像刚才小磊所说的一样，就是每天如果都在24小时黏在一起的话，那也会失去了就是恋爱的那种神秘感和美好，好奇感、新鲜感。 距离产生美哈，所以我其实也是支持，就是要有一定的个人空间的，但是不要太 远， 也不要太远， 就要掌握度哈。 对，所以我刚刚说这个节奏啊什么的，都真的需要去经营和设计。 对，就是刚才小磊所说的，又引起了我另外一个想法，我脑洞怎么这么大哈？就是 这个有很多话题了。 对，就是有人说哈，就说两个人在恋爱的时候，刚刚开始互相追求、暗生情愫的时候是最美的。还有人说在热恋的时候最美。还有人说就是另外一个观点，我觉得我不是特别认可了，就是说热恋过后之后那个平静期最美。 浪漫期。 对，咱们三个就是各自的观点是什么？就觉得哪段时间是你觉得最印象深刻的、最想回到的那个曾经呢？ 我没有经历过第三段，然后但我觉得前每一段都挺美的。 就是暗生情愫，两个人还没有挑清实，就是挑那个打开那个关系，彻底打开那个关系的 时 候， 那 时 候很朦胧啊，然后彼此之间还会小猜疑。 对，还会想，哎呀，他发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他这个给我了一个眼神，这个眼神是什么意思？都在猜。小磊，你觉得是哪个？你觉得最美好？ 我觉得最美好的就是刚刚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两个人已经亮清关系了， 对， 正式开始恋爱了。 对，如果给一个时间期限的话，我觉得就是在 一万年， 加一个期限就是三个月之内吧。就是我感觉三个月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老夫老妻的感觉了。 哇， 就是有一种了解的差不多了，然后呢，关系也慢慢的开始稳定了，就不会像刚开始那么样特别的，对，特别的心动。对， 就是我是经常。就是头几期博火的时候经常会说，我说我啊就是一开始会有小鹿乱撞，但是我这个人呢容易小鹿乱撞撞死，就是没有 撞没了， 很快就会失去这种新鲜感，就很快就步入一种就是两个人已经在一起很久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新鲜感是很美好的事情。 对，一定要去保鲜，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去经营了呀。 对， 就每天有一点什么小惊喜啊，然后或者哪怕一块去旅游啊，然后一块去做什么事情啊什么的。 对，但是月月所说的刚才这个旅行，我又想到另外一个话题。 哎呦， 就是 今年收获太多，关于爱情 的，就是因为博虎点秋香给我的情感知识，爱情经历没有收获什么，只是说爱情的知识啊，爱情的就是怎么说分析掌握了很多， 也算汲取到很多营养。 对，通过节目汲取了很多。我其实我不知道这个观点哈，两位认不认同？因为我之前看到了一篇文章，说是这个在之前在平遥的一个国际影展，一个朋友写了一句话，他说，两个人在结婚之前可以一起去做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看看两个人是否真的合适。一，两个人去看一次电影；第二，是两个人进行一次独立的，就是不参加旅行团的旅行。他说，电影能够看到两个人的审美三观是否一样，旅行呢，其实也看到了生活习惯，包括是否包容，两个人性格是否合适等等各方面的一些理解，包括财金钱金钱观、生活观念，是不是？有的人说啊，那我更喜欢去这个商场购物；有的人说我更喜欢去博物馆；有的人说我更喜欢去植物园；有的人说我更喜欢去当地的市场。就是两个人的观念都是不一样的。其实你们两个认不认可这个观点？ 认可，非常的认可。因为确实像旅行哈，看电影可能就是对于艺术啊这样的一个看法了。然后关于旅行的话，确实它是非常全面的，然后去接触的，尤其是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之下，那两个人能不能比较顺利的，然后更加开心的去度过，然后真的是一个很考验的一个地方。 对， 有人说结婚之后度蜜月哈，出去旅行，我觉得其实在这之前可以旅趟行，互相了解一下， 好像现在很多都是会这样去做。 对，小磊你怎么看？ 我有一个朋友，她就是和她男朋友之前特别的甜蜜，特别好。然后两个人就寒假一起决定去日本旅游，回来之后没有两天就分手了。 是哪方面观念不一样，还是各个方面都不一样？ 就问他为什么旅了一次游就分手了呢？不至于吧？然后他又说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太不一样了。怎么说呢？在旅行当中会有很多方面，就是吃饭呀，洗漱啊，或者是想去玩的景点等等，都会产生分歧。 对， 他说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两个人的时间的安排太不一致了。比如说这个女生上午想去这个地方，然后下午再去一个地方，然后早点回来休息。然后那个男生呢就想上午睡好了觉，充足了，休息够了，然后下午到中午到下午到晚上一直在外面玩， 而玩到深夜。 对，然后两个人呢就是 这个观念出现了一些 分歧，然后回来之后就 我觉得这还涉及到性格的问题。 对，有性格， 因为你看，因为毕竟两个人没有这个相似的叶子哈，所以两个人他的这个不管是成长经历啊，还是对于很多的价值观啊或者习惯，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那这个时候能不能互相包容和互相去理解？ 对， 肯定是要有去谦让，或者是去就是 互相理解 隐忍的一方嘛。 对， 然后只有互相去理解，才能够共同完成一件事情。 对。 那这个时候可能两个人的性格能不能合适，也是一个考验点。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两个人的性格不可能说天生就是互补的。 对， 只有说两个人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就各自都要退让一点，不能说一个人老是在退让，一个人只是在一方面的在咄咄逼人，这样的话感情也是不长久 的。早晚有一天这个人会累，会觉得我已经退到了悬崖边上，你为什么还不肯让步哈。但是就是刚才两位所说的这些我都非常的认可。我觉得就是性格不合这不可怕，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这种比较可怕。因为之前也是在十一的时候，应该是咱们两个吧，是咱们两个做过一期盘点，就是两个人去旅行的时候有什么行为是特别特别不能容忍的。就是这个女孩生病了发烧，第二天起不来，这个男生却说那你要是不能出去的话，那我就出去，因为我这个旅行规划都已经安排好了，如果今天上午不去的话，那我整个的行程我就有遗憾。 这个应该是什么摩羯啊，就是这种特别强迫症型的那种。 对，这种的话 就搬是吗？ 归根到底我觉得要不就是不够爱，要不就是不够懂事儿。 这时候应该是更需要你呵护的时候。 对啊， 对，就说到这儿大家开始义愤填膺了。好，咱们开始转入一个稍微甜一点的话题。就是适可而止，因为最近 不要聊那么丧。对 对，昨天聊计划就有点丧。 对，年底了，大家都挺不容易的啊。 就为了让大家，你看看今天喜庆一点，你看月月穿的小黄啊，我今天穿的小红啊， 我们叫西红柿炒鸡蛋。 对，我们小磊穿的小花啊，所以今天所以今天我们都穿的稍微喜庆一点。接下来聊一个稍微有趣一点的话题。但这个话题呢，就是还是听起来有点丧，就是大学生不谈恋爱有什么后果？ 好嘛， 咱们先 跟我们换一下脑子哈。 对，来，我觉得小磊你先说说吧，就是你觉得 啊，大学生不谈恋爱有什么后果？因为你现在是正在读书，我们都是，我是临近毕业，然后月月是不是已经毕业了？ 也是临近毕业， 临近毕业，咱俩是一样的。所以说你这个还在大学中还在遨游畅想的一个女生，你来说说， 不谈恋爱有什么后果？ 对。 哎呀，其实我想说谈恋爱有什么后果，还是算了吧。 先说不谈恋爱， 不要这么丧。 不谈恋爱就是，缺少了很多的经验和经历吧。对，如果你从大学毕业了之后，然后再去寻找自己所爱之人，你不可能会去一五一十的去了解他的所有，就可能会被他欺骗。但是如果你在大学谈恋爱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好的男朋友，也可能会遇到不好的男朋友，你都会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所以就会，这些经验会让你在以后寻找另一半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考虑或者更多的一些想法，就不会再次受伤。 哎， 对， 我觉得其实小磊所说的这个就是在成长。就是通过感情的经历让我成长，让我有机会能遇到更好的人。或者说变为更好的自己，然后更好的适应他。 对， 但是网友有一个总结，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哈。说大学生等于吃家喝家谈恋爱。难道没有学习吗？你这个事情真的 吃家喝家学习家。 但一听我的六级我就算了，我就不说学习了。大学生等于吃家喝家恋爱，因为吃家喝等于猪，所以大学生等于猪家谈恋爱。如果大学生不谈恋爱，就等于大学生等于猪。 有点乱。 所以它是一种逻辑的方式，然后帮助大家理解大学生一定要谈恋爱，否则就等于猪。 对， 是吧？ 那我可能就属于这头猪吧。 对， 但是就是这个是大家总结的，就是一个歪门邪道了。就是大学生为什么要谈恋爱？ 系列的公式。 对，但是刚刚其实我们在聊天聊了那么多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二位也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大学过程中人为什么要谈恋爱？你们两个有什么样就是不同的看法吗？就是月月，你有什么看法？ 是说大学生为什么要谈恋爱是吗？ 对。 因为首先就是确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不然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从科学原理 我能先问一下，月月，你在大学期间有没有就是感情经历？ 有啊。 哦，那你就更应该正面积极的回答了。 对，我觉得这是很正常啊。 对啊，很正常。 所以就是我刚刚可能措辞有点问题啊，是一个很现象啊。 因为你可能突然陷进了神思，在想大学经历的那段感情是什么样的。 对，就是很正常，到了年纪嘛，然后被男生或者被异性吸引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大学生不像刚刚那个就是公式里面说的那么夸张哈、就是什么非要去谈，但是我觉得遇到合适的人的话，就是很想跟他在一起，然后在经历共同去学习啊，共同去生活的这样一个过程是非常美妙的一段时光。 哎，你们俩恋爱的模式是哪种？是就是两个人互相呀？对对对，你刚说完哦，原来就是这段啊。 比较特别吧。 对，你们两个在大学期间都是有感情经历的，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不管是你们亲身经历什么样，你们更倾向于那种两个人互相泡图书馆，然后互相激励互相学习，还是说两个人就是互相去探索一些美食，探索一些就是旅行目的地那样的？ 都有吧，就是 要结合。 对，要结合。因为当时我们的话假期也是要去图书馆的，然后因为要备战一些什么东西嘛，然后之后就是也会去旅行啊，会经常去旅行。 哎，劳逸结合。 对对对。然后剩下的就是吃喝玩乐都有。 那挺不错的， 这还蛮丰富的， 正能量加就是休闲都有了。 对。 小磊呢，你倾向于哪种？ 我一直追求的就是两个人互相的促进，一起学习，一起图书馆，互相的监督。但是 结果呢， 这是只是追求的哈，但是结果的呢，好像 就是你也被带着一起吃喝玩乐的， 还是偏向于一起吃喝玩乐。 对，其实我身边是有那种两个人互相督促，就是完全是那种，就是而且做到了，两个人互相督促。 是学霸级吗？就是两个 女生是，男生不是。男生一开始是那种就是特别爱玩但是后来经过这个女生，确实这个女生的影响力确实很大，两个人现在非常非常的优秀。但是呢，好像男生也会有的时候会觉得这样是不是压力有点太紧了？因为他的这个变化完全是成一个180度完全的转变。算是为了这个女生改变了很多 女生呢改变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两个人就是结果是好的嘛，就是走向了越来越高的平台，越来越好的一个未来，也挺值得羡慕的。对， 这是学霸级的。 对对对，这个我们刚才说这是为什么要谈恋爱，就是两个人要彼此更好，要两个人也是为了自己吧，为了对方更好，也为了自己能够愈发的成熟啊，以后能够更好的适应生活，更好的适应工作，更好的去爱别人。 没错。 对，其实还有一些这个网友进行评论哈，他说人害怕孤独，需要人陪伴，人还需要感觉到自己被爱、被认同、被欣赏、被重视。 哎，没错哈。同时呢还有人需要安全感，需要温暖，需要爱一个人去体现自己的价值，人需要喜。 对， 为什么说在这个词的时候话筒突然转过去， 被震撼到了。这是我觉得就是成年人应该很值得去探讨的一个话题啊。 是的是的。 还有说人需要活着，要活得更好，物资要丰富，另一半或许能够给予一定的支持，有可能是精神上的，也可能是物质上的，一切都因为需要所以才去谈恋爱。 哎，都是因为需要哈。因为我今天上午还看到了尼采，然后他就说突然就会有这是他的原话，突然疯狂的时刻，孤独的人想拥抱随便哪个人。其实就是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瞬间，然后需要去需要别人的支持，需要一种安全感。哪怕就是他像他这样的诗人和哲学家 也需要有人陪伴。 对，也都需要的。 对，所以说马上就要到年底了哈，咱们还是希望就是在博虎点秋香这样的一个属于年轻人自己的情感世界，希望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希望大家在明年或者在今年年底能够收获一份，就单身的都收获一份美好的爱情。如果说非常甜蜜在一起的，也希望你们感情能够长长久久，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博虎点秋香，支持我们三位，好不好？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 FM98.2 博虎点秋香。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漫游嗨翻天，我是张彤， 我是月月， 我是小磊。 咱们明天再见啦，明天有一个全新的嘉宾会来我们节目，明天期待一下啦，拜拜 拜拜 拜拜。